是山的风帆，心中拥有了你，追求就不会改变。啊，家乡的风铃，心中的思念，一生的爱恋，我们相伴到永远，我们相我拼了冬至清明，烟袋壳里吐出我浓浓的家乡话，一把拳头种不完泥土的艰辛。我的老父亲，你

心想